咁啊，提一提你啦，受较早前嘅火警影响，尖沙咀嘅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同埋白兰轩道啦、绵登径同埋缅甸台咧都系封闭。屯门嘅乡事会路由于有爆水管，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全线封闭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影响到而家屯门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杯道路。葵涌的梨树路由于有爆水管，梨树路去城门方向近住和宜合道的中快线封了，影响到现在和宜合道来回方向近住和宜合道运动场一段都是车多。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看得到用得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任，早在80年代已经客串港台的体育节目，最喜爱的节目当然是港台体坛123，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精英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一有急症科专科医生教你行山遇袭急救法和常见中毒意外。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6日，北角有的士怀疑失控撞倒途人，84岁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青山医院一个病房去年11月有石屎由天花掉落。 医管局今日起向病人发出电子病假纸。 全国人大会议开幕，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约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讲下咧，喺寻日发生喺北角嘅一单嘅交通意外，一架载住客嘅的士咧就沿住北角炮台山道咧落斜咁啊，冲咗落去英皇道西行线，咁啊撞伤咗过紧行人马路嗰个位置嘅3名嘅途人，其中有两个人咧嘅情况咧系比较严重嘅，去到重伤。另外涉事的司机和在车上的乘客也受到轻伤，现在就说意外还调查那个成因，不过有报道就提到有司机报称脚掣失灵少祸导致这个事件，而今次的事件也有人关注到跟司机的年龄有没有关系呢，因为今次这个涉事的士司机80多岁，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系呢？1872311，讲下你的看法。现时法例来讲，70岁或者以上的司机就需要向运输处提交由註冊醫生簽發的體格檢驗證明書，去延續他的1至3年的駕駛執照車牌的。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亦都對於今次的車禍是表示關注，並且是傷者自慰問的。整體來講，今次這個事件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1872311，電話旁邊請你一位嘉賓，有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榮譽會長吳坤成，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吴坤成，点睇今次呢个事件有冇留意啦？同埋对于嗰、那个意外成因，你自己嘅评估又系点咧？ 当然呢件事咁严重咧，业界一定有留意啦。同埋我都喺度表达就对伤者咧表示慰问，希望早日康复啊！因为意外一单都嫌多，系嘛？ 咁昨晚早都講咗啦，對司機嘅即係七十歲攞呢個體檢證明書嗰度咧，可能佢會審視嚟緊睇下進一步有咩即係要嚴格啲啊，或者有咩措施會做咧咁。即係我個人咁睇嘅，一個八十四歲嘅老人家去揸部的士咧，其實睇落係真係唔理想。第一係佢嘅年齡啦，第二可能即係佢即係身體嘅狀況咧咁。咁我自己睇法咧，而家的士司機咧就嚴重不足啦。咁你睇到而家的士司機嘅年齡層咧，咁出面都講咗啦，50至60、60至70呢個佔整體個的士年齡層個比率係最大嘅，都佔到差唔多接近即係七成幾八成。咁至於頭先即係傳媒有啲講咗啦，就其實八十歲以上咧嘅司機佔比就比較少嘅啫，可能都係得嗰1000个左近嘅啫，佔0.几%。但係我自己覺得就話睇翻前面後生嘅講緊40、50岁到喺業界嘅司機，可能都係得嗰20000左近，20000佔我哋整體都係大概係即係10%零。咁但係之再落到去咧30、40岁可能得幾千人，再後生啲咧，甚至乎即係條路可。咁我覺得就係而家要睇兩方面啦。對呢個七十歲裏面咧，即係話體檢證明書度咧，政府都有咗個諗法啦。但我覺得最重要就係話，點樣推廣多啲嗰個我哋叫即係專業即係嘅駕駛者，譬如我哋嘅即係現職司機，甚至乎我哋職業司機嘅體檢方面咧，即係要希望政府從呢、這個就我哋由高至低啦，譬如話七十歲啊起手啊，至六十歲啊嘅體檢啊。各方面跟住到60、50啊，盡量推動多啲體檢俾啲司機免費去做咧。其實政府而家有嘅，但係事實上啲司機本身咧佢就唔係咁積極，係嘛？咁我覺得就話為己為人啦，咁檢查個身體對自己有咩隱性疾病啊，甚至乎對自己嘅健康狀況都有保障嘅時候，我希望前線嘅司機都呼籲下，就盡量即係參與政府啲咁嘅免費體檢嘅計劃咧。咁從而裏面呢就早啲搵到啲隱性疾病啊，亦都對自己有好處，對成日都有好處。咁我諗除咗嗰個合格證明書嗰度70歲要有少少理定之外呢，我諗司機關注自己身體，政府都大量去推動呢啲司機本身呢去做多啲體檢呢。我諗呢方面呢，尤其是所謂我哋叫做專業司機或者我哋客運服務嘅司機呢，因為最重要佢都係服務行業呢，係接載乘客呢。咁你諗下的士嘅情況，你大家今日見到啦，係咪都，但是早輪你心底的小巴啊、巴士啊都會有咁嘅情況喎，係嘛？咁我諗整體嚟講咧，即係我睇啲司機嚟講咧，尤其是客運服務咧，無論巴士啊、小巴、的士咧，個個都要關心呢個問題咯，係嘛？ 所以你覺得其實應該除咗話七十歲或以上嘅司機要做呢個體檢之外，其他年齡層係應該一律都要去到某一個年齡層低啲嘅，就已經要做體檢啦，係咪應該咁？定係針對其實針對係職業司機咧咁？或者頭先你講到話嗰個吸引力嘅問題，應該仲要點樣可以推動令到啲司機更加願意去做呢啲嘅健康檢查咧？ 嗱，其實政府咧運輸署咧喺今年嘅即係我講緊話今年嘅年頭啦起手啦，其實都有推出呢個體檢。即係免費俾啲司機去做，譬如話抽血啊，或者驗小便啊，跟住去初步測試佢有冇咩隱性疾病咁。其實我哋都轉介咗多少司機過去咧，但係有20多个啦。咁但我發覺情況都唔係太過踴躍嘅，係嘛？我講嗰樣嘢，首先就係健康教育啦。即係我哋叫專業司機嚟講，佢對自己個身體即係裏邊應該盡量要即係多啲關心啦，就唔好話因為工作個關係啊，唔得去睇醫生啊咁，或者少咗去關注自己身體啊。我覺得健康教育方面咧，初期應該係勸喻同埋即係宣傳多啲，就由同商會或者其他唔同嘅司機會合作咧，就推動多啲司機做檢查呢個首要。呢個就係因為隱性疾病，我相信唔可以淨用年齡去界限佢係幾多歲就有咩病。你大家應該知道就係，即係而家啲所謂隱性疾病、三高啊，甚至乎好多心臟病之類咧，都開始年輕化，係嘛？係咪八十歲就危險，七十歲或者50岁就唔危險咧？我諗呢個慢慢我哋大家都要從基本做起咧，要做多啲，即係多啲司機去做呢個健康檢查呢個首要啦。至於你話點解司機少入行，甚至乎啊，即係司機方面即係我哋叫做青黃不接啦，係嘛？要揾個84岁個司機去開部咁嘅車，大家睇到啦，其實呢啲司機可能佢都係替工啊，或者佢自己嘅反應，或者佢自己個道路常識方面咧就 即可能不是太足夠啦。咁一般我諗，如果我見我哋嚟計咧，我哋公司或者我哋見出面商會啊，或者好多司機會，即係同啲司機合作或者揸車嘅時候咧，如果一般長司機早夜更咧，如果司機佢個反應同個情況唔係咁理想嘅時候，好多時都會提出嘅，係嘛？但最終我自己睇個重點都係話年齡層個問題，係嘛？咁因為而家事實頭先睇到個數字咧，40至50歲比較後生，我哋見到都得個20000左緊，係嘛？15% 左緊。但係30至40歲得個幾千人咧，再落去咧，其實後生仔20至30歲都少嚟。 點吸引佢哋入行咧？咁其實， 我都覺得同政府講緊而家佢個所謂嘅車隊管理化咧，而家政府就推出一個叫做車隊，業界自組車隊，咁向政府申請嘅牌照。嚟緊係有兩至三四間公司可以向佢申請，政府開始要批出㗎啦。咁政府講年尾啦，就話準備喺上年年尾講，但係而家仲未有咩消息。我諗盡快要加快，因為車隊管理法其實最終咩咧？佢本身有個培訓機制，的士嘅支援，同埋佢有個即係各方面司機個記錄啊，甚至乎佢各方面嘅管理啊，嗰、那個科技裏面嘅應用啊，佢點去？幫佢哋啊，甚至乎佢哋個整體嗰個車個組成啊，係嘛，同埋各方面體制比較健康啲。咁而慢慢會凝聚一啲人咧，即係喺的士方面，佢可以有個發展多新嘅司機肯入行咯，係嘛？ OK， 好啊，唔該曬，吳君成，同你傾到呢度先。吴君成是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讲到在北角的这个交通意外，涉事这个司机其中今次这个意外的讨论点就是他的年纪都比较大，成84岁的。见到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除了说就是表示关注和向伤者致以慰问，都说一直关注司机的健康情况，又说运输署是正检讨的士司这个驾驶执照的持有人的体格证明机制，在完成检讨之后咨询相关的持份者，也都包括业界人士去敲定整个检讨的结果的。继续听大家的电话1872311，有陈女士，早晨。 系啊，你好啊。 你好，陈教。 我想关于咧，嗰啲司机，无论系的士司机又好，其实你揸喺街上嗰啲，你尤其是公共汽车嗰啲，要你系其实有危害。除咗你自己系危害其他好多人嘅、所以我觉得应该咧。所有司机除了你自己揸自己私家车之外咧，其他你都唔应该譬如有个年纪，譬如你而家保安，你都系65岁，最多做到70岁。点解保安嗰啲都系一座大厦啫？但系你揸住架车，你系周围去噶嘛？ 即系你意思，所以系到咗某个年纪嘅司机就系点啊？就要做健康检查，即系而家70岁咁样。 健康检查，我觉得。都唔 OK 嘅，因为有好多时啲嘢健康检查，你系嗰刻冇事啫，或者吓咁啲健康检查都系好简单嗰啲嘢嚟嘅啫。我觉得嗰、那个效力唔系咁大咯。 你嘅建议系点啊？所以我听唔系好。 我建议你应该好似同保安嗰啲一样，你顶笼做到70岁，你都唔应该喺出面揸车噶啦。除非你自己揸你自己嘅私人车，咁就冇办法啦。 Okay. 但系你要好多人喺你个手上咧，我就觉得唔应该即系喺路面度揸车咯。 明白陈女士嘅讲法，会唔会有一个职业司机或者呢啲揸稳食车嘅有个年龄嘅上限咧？过咗某一个年龄就唔可以做呢啲职业司机咧？陈女士嘅睇法。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有请多位嘉宾，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早晨。 早晨，施乐文，早晨，各位。 早晨，陈恒斌。头先讲到北角呢一个嘅意外，你自己有冇啲咩关注点咧？ 今次咧呢件事咧都令到大家好震撼啦。我都喺呢一度要慰问各位受伤嘅市民。咁今次咧最主要嘅焦点咧，可能都去咗即系我哋有位年老嘅司机，咁佢80几岁，喺呢度揸车咁样。咁过去咧呢类嘅事件咧。都可能有出現過，不過今次大家都會關注年紀大嘅司機咧個情況。咁但係而家我哋睇翻香港嗰個情況咧，基本上60至70歲嘅司機咧，應該係佔咗主流嚟嘅。即係如果揸的士嚟講咧，可能都或者係揾食車啦，都可能係去到70至80%。咁再過多幾年咧，分分鐘都可能係80歲都有有好多啦咁樣，咁因為我哋而家香港司機個年老化咧個現象係好普遍，咁如果要限制啊或者係唔俾佢哋揸咧，可能我哋啲公共交通咧就會變成冇人揸， 咁所以而家電腦司機似乎都係一個常態嚟嘅。 嗯。 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即係喺即係身體檢查啊，或者係了解下佢哋嗰個狀況咧，係要緊密一啲。而家咧可能係三年先要驗一次身啦，咁係咪之後都要年年驗啦？又或者喺驗身嗰方面咧，係咪可以做得深入一啲？咁啊，確保咧，即係喺路上面揸車嘅司機咧，都係可以有即係健康嘅身體嚇，咁先可以確保佢哋係會唔會即係唔會咁辛苦啦嚇。 頭先就講到話因為而家嘅法例嚟講咧，70歲或者以上嘅司機咧，就要有嗰個體格檢驗證明書，咁就係醫生簽發嘅，咁就要向運輸署交啦，咁先可以續一年或者三年嘅駕駛嗰個車牌嘅咁。跟住討論落去啦，究竟呢一個嘅做法夠唔夠咧？需唔需要嗰個年齡嗰個嘅門檻係再低啲？可能60歲甚至50幾歲就已經要做呢一個身體檢查啦。另外就係咪針對全部嘅司機咧，定係某一啲嘅職業司機咧？咁又或者即係就算嗰個續牌個期啊，會唔會都可能要再密啲，而令到佢哋做身體檢查嘅密度都再高啲咧？咁呢個你又點睇咧，陳斌？ 嗱，首先一樣嘢咧，就係將個年齡由70歲可能降到65歲咧，都係一個好嘅做法嚟嘅。嗱，因為我哋整體上成個社會咧都會做基層醫療嘅關注啦。咁若果係年年有啲喺津助之下幫佢哋檢查身體，又或者係即係佢哋自己。付費嘅一啲檢查身體咧，其實都係會令到大家注重咗自己嘅體魄嘅。咁所以如果係將個年齡由而家70歲可能降到65歲咧，我覺得都有需要考慮嘅。 嗯。 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即係咪對於揾食車係有多啲嘅限制？咁呢樣嘢都可以，我覺得可以研究一下，因為佢哋都係主要喺路面上面行駛嚇。咁有啲司機可能佢本身是六七十歲，但係佢未必會揸車噶嘛，或者係嗰個牌是送牌嚟嘅。咁呢種情況咧，就係話如果係揸嗰隻車，咁就可能係有多另一條嘅要求。咁我覺得呢個都可能對於揾隻車嘅司機去揸車嘅時候，俾多啲信心啊乘客咧，我覺得呢樣嘢我都覺得值得考慮嘅。 即係具體嘅要求，可能都係身體檢查做嘅項目嘅要求，係咪呢一類咧？你覺得係？ 是即係可能而家都係即係驗下心啦，跟住血壓血糖啊等等嘅，跟住做一啲嘅測試，睇下有冇精神病咁樣啦。咁會可能之後嘅驗身咧，就希望可以深入一啲啦。咁我都希望即係政府去做個研究究竟要做到咩範疇先係確保嗰位司機咧個狀態良好嘅。咁即係我覺得都需要做一啲研究嘅。 嗯，另外就是續牌個期咧，會唔會係即係短啲，而令到佢哋即係做身體檢查嗰個密度，即係變相會密咗咧？咁又可唔可以考慮咧？佢有， 我認為咧個牌同埋佢係咪揾食咧，就即係應該係兩睇啦嚇。即係如果係佢係揾食車嘅，可能我哋有多個即係要求俾佢，咁就會令到佢哋即係更加注重健康，因為揾食車嘅司機其實都幾辛苦嘅。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係可以降到65歲，咁就即係你續牌嘅時候都可能要有啲證明咧，咁就會令到大家都要做一啲嘅體檢。咁但係如果你話將嗰個牌期縮短咧，可能會打壓咗一部分嘅人咧，佢就未必要去揸揾食車嘅。咁因為年續牌咧，其實都幾花時間嘅，但係可能年年驗身咧，都係每個人會做嘅嘢。咁驗咗身，如果佢係個狀況唔好嘅，咁佢都唔可以攞到牌啦，亦都唔可以揸到揾食車。咁呢個都係需要。 頭先都提到可能一啲職業司機整體嚟講咧，嗰個年齡都係偏向大一啲嘅，會唔會再多咗呢一啲嘅門檻喺身體檢查嗰度？如果佢哋唔合標準嘅，就未必揸到。會令到可能司機嗰個人手啦，係再更加少啊，流失更加多咧。咁擔唔擔心呢樣咧？ 司機唔夠同埋人手流失咧，都係呢幾年好嚴重嘅問題。咁包括有啲人入行啦，咁甚至乎有啲人流失咗去揸其他車，譬如話 Uber 咁樣，咁就令到譬如話的士咧或者小巴咧好難揾到司機嘅。咁似乎呢個都係一個現實嚟嘅，我哋都希望即係有多啲唔同方法去解決啦。咁譬如話新加坡佢哋就透過係輸入一啲勞工咁去解決。咁我哋香港究竟點樣去解決？而家我哋司機即係不足。

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喺科学园。咁提一提你啦，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讲翻尖沙咀嘅封路啦，尖沙咀嘅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咧，仍然系封闭，同埋白兰轩道、绵登径同埋缅甸台啦，都仍然系封闭噶。屯门嘅乡事会路由于有爆水管，乡事会路去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喺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另外，葵涌嘅梨树路都系有爆水管，梨树路去城门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嘅中快线咧都系封闭啊。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解陨石旁嘅天际系我嘅家园啊？ 唔知喎，咁点解张开口似救生圈先？ 鬼知咩？咁你识唔识神合体同埋流并梯啊？ 唔识喎，咁点啊？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林敏聪， 手下留情。 2023年3月6日，北角有的士怀疑失控撞倒途人，84岁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青山医院一个病房去年11月有石屎由天花掉落， 医管局今日起向病人发出电子病假纸。 全国人大会议开幕，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约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40，头先讲到有关于北角嘅呢一宗交通意外咧，导致三名嘅途人咧系受伤嘅咁。事件就关注到个司机咧，涉事嘅的士司机咧系80几岁嘅咁。会唔会都同年龄有关系咧？个意外嗰度咁啊，都要再有待调查啦咁。嗱，有关于呢一方面，运输署就话正检讨咧，有关于一啲驾驶执照持有人嘅体格证明机制咧，喺完成检讨之后咧，咨询有关嘅持份者，包括业界人士咧，就会系敲定个。檢討結果嘅咁，而家睇翻一啲數字嚟講啦，喺截至上年年底啊，政府嘅數字啊，80歲或者以上嘅持有的士駕駛執照嘅人士咧，有1600多人，比起早兩年啦，2020年啦，即係2022同2020年比，2020年咧就係1400多人嘅，咁即係話22年年尾嗰陣咧，就比呢個數咧多咗大約係15%咁樣嘅咁。對於一啲年老嘅職業司機嘅關注，一啲嘅駕駛安全等等嘅關注嘅，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18723111，有李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啦， 早晨你好，请讲。 我是一个的士职业司机嚟嘅。我想反映一下就是咧，点解咧？喺电台听1.5个钟头，你哋都是针对个司机，系佢80几岁啊，揸车咧就已经是都是不应该做呢个职业嘅。但是点解你哋唔针对一下啲车咧？因为嗰啲车有阵时成20年，即系超过20年嘅车龄，仲喺个市面度行。你好似琴日你可以有眼见到嘅，架车系非常之残旧嘅。同埋咧，即系呢啲咧，我希望政府咧都要正视一下。同埋验车嗰阵验车咧，我大胆讲一句，断故嘅啫。甚至乎有啲車主走去驗車嗰陣時候，將4條胎就換翻4條新胎去驗車。好啦，驗完之後就換翻4條舊胎俾啲司機揸。咁呢樣嘢我希望即係政府都要正視一下啲車齡問題啊，同埋嗰啲有多司機咧就貪平租，平租就得噶啦，唔理你揸拎架俾架咩車俾佢，因為新車好似而家啲。 我哋所謂嗰啲運能車啊，係多係貴成七八十蚊，甚至乎成百蚊車租啊一間嘅。 嗯。 啊，即係嗰啲舊車咧就平租，咁啊，但係舊車平租咧，但係咧就成日要去執呢樣執嗰樣維修嘅。我想反映下呢啲啫。 好，唔该晒李生。作为一个职业司机，佢都话除咗关注年龄之外咧，嗰啲车嘅车龄都关注。咁我见到其实今次事件都有人关注到嗰个车辆车龄大嗰个问题嘅。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亦都提到话，现时业界咧大约有成3000架车龄18年以上嘅一啲老啲旧啲嘅的士啦，就话预料咧两年之内咧可以陆续替换嘅。咁业界嘅其中一个嘅说法系咁啊。有张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 早晨，张生，请讲系。 系，我都系的士替更嚟嘅，咁我同意头先嗰位李师傅讲嘅车龄，有好多车龄好高嘅，特别五座位咧，都系20-30年嘅讲紧，车嘅安全都好重要。其实仲有一个咧，就唔系年纪大去验身，就唔会因为身体问题影响交通安全嘅。其实后生都有。咁的士行里头咧有个不成文嘅规定咧，就系你应承咗开车系离开嘅，你有唔舒服咁可以请假，但系如果搵唔到替工嘅咧，搵唔到替更咧，租都系你俾嘅。所以有啲行家咧，佢唔舒服都要坚持，例如痛风啊，提前知道唔舒服咧，佢都唔想请嘅。 系， 因为搵唔到人，你一而再再而三搵唔到人，其实一次都系，如果搵唔到人咧，都系你俾嘅个租。咁的士工会我就唔明佢大口白话讲话，最重要就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咁唔好翻工，佢搵唔到替工。咁都系你俾嘅，因为车主要收，并唔系车行要收，车主又冇得倾噶啦，俾咗你架车，你就一个月就交，俾翻咁多租我就，系咁呢个规定嘅的士工会系知嘅，咁佢点去协调呢样嘢咧？譬如话有医生证明啊，好似有啲公司啊，咁佢呢啲系自己工啊，有醫生證明啊，係咩情形下你可以係豁免嘅咧？ 明白明白。 嗰係冇嘅喎，係揾唔到替更就係你俾嘅啦。佢可以同你揾唔到就係你俾。 OK， 好啊，唔該曬張生都提到嗰、那個替更嘅問題。如果一啲司機可能病咗，揾唔到替更，到最後可能都係要自己俾翻啲錢啊咁。呢一個嘅情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有關於今次嘅喺北角嘅呢個的士嘅意外啦，各種嘅關注點啊18723111，休息一陣。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颜宝伦全科加护医生， 我系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1千禧年代，想跟大家讲一下咧，喺上个礼拜四发生啊，上个礼拜四夜晚发生嘅一场嘅火，咁就喺尖沙咀中间道嘅一个重建地盘发生嘅咁，尖沙咀中间道11号啦，咁佢前身就系海源之家，就系、是、应该会系改建成为一个40几层高嘅酒店嘅一个地盘咯。咁啊，事发喺星期四嘅夜晚11点几啦，咁啊，当时就系、是、地盤嘅天台嗰度咧，先係冒出一啲嘅濃煙起火。咁就根據報道所講咧，其後個火咧就係蔓延啦。咁亦都喺天秤，即係個地盤嘅天秤嘅駕駛室咧，亦都係燒著咗。沿住嘅大廈個外牆嘅棚架咧，嗰啲火咧就係蔓延到去中層啊。先講話天台開始啦，中層亦都見到有，亦都提到咧啲嘅火舌咧就係飄落嚟啦。而部分喺隔離附近嘅一啲大廈咧，亦都俾一啲嘅火舌咧係波及到。最少有5栋嘅大厦都被一啲嘅火势波及，最终消防员咧就系用咗成9个钟头咧，先至系扑熄咗呢一场嘅4级大火嘅咁。消防处亦都话咧系呢一个大厦系兴建紧啦，咁啊一般嘅大厦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咧都系并未投入使用嘅，咁啊只有一啲 臨時嘅消防設備咧喺個工地度，咁所以就需要咧人手去搬運咧啲消防泵啦等等，去到一啲比較高層嘅樓層嗰度救火，所以就增加咗成個灌救嘅難度。針對住呢一啲工地出現嘅火災咧，可能就冇一啲已經起好嘅大廈有咁多嘅消防裝置，點樣再避免呢一啲嘅即係工地發生嘅火可能出現一啲嘅危機啊，或者波及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大廈嗰個嘅情況咧，又想同一位嘉賓去講下，有消防顧問梁錦德，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梁錦德。 系， 呢一个先讲今次呢个意外先，十一点几深夜发生嘅，就唔系一般地盘嘅施工时间啦。应该就你自己评估系咩原因可能会出现一个咁严重嘅火嘅情况咧？同埋冇施工嘅情况起火又可能涉及啲咩原因咧？ 我相信咧就系话有机会系之前嘅火种留低咗，而令到咧就系即系。去到夜晚嘅時間咧，個火燒大咗啦，先至俾人發覺啊！咁當然呢個亦都唔能夠抹殺，就係話會唔會有啲工人偷偷地喺度開工咧？啊，因為有啲工序咧，因為受到呢個而家安全條例咧個管制都相當嚴格，咁所以部分有啲行業咧，同埋啲部分嘅工地咧，有啲工人就會偷雞喺夜晚咧。去進行嗰個工程，而避開嗰啲安全人員嘅巡查嘅。咁究竟實在係咩原因呢？我相信都要有待去調查嘅。 OK， 今次呢一個嘅火勢咧，就都被形容為嗰個嘅即係蔓延得比較快。十一點幾接報啦，26分鐘以後已經係火警升到三級，一點幾就升到去四級嘅。有啲咩原因啊？可能係咁快蔓延，同埋成救咗9個鐘先至係救熄嘅。咁又可能係啲咩原因 咧？工地上高就大家都理解咧，就會存放比較多嘅可燃性嘅物品啦，包括啲。木板啊，其他嘅建築材料啊，咁喺著咗火之後咧，啱啱亦都呢度係嗰日係吹東幾強嘅東風啦，咁火成風勢而令到嗰個火蔓延咧係更加快嘅，咁加埋本身呢個建築工地咧，通常咧就比較通風啊，咁更加容易咧令嗰個火勢蔓延。 工地入面有一般有啲乜嘢嘅防火嘅設備或者係設施係一定要擺喺度嘅咧？咁今次見到消防都話嗰個灌救難度係難嘅，咁你自己覺得同呢啲設備嘅夠唔夠啊？有冇關係咧？ 大家都睇到嗰個起火嗰、那個那個工地咧，去到48層高，咁離開嘅地面相當高嘅啊。咁如果講啲消防要鋪喉去灌救嘅話咧，嗰、那個水壓咧係一個首要關注嘅問題。因為上到去48樓咧，啲水壓就會我哋俗稱跌磅咧，跌得好緊要噶啦。咁中間咧，我哋要加呢個中途泵咧，先可以將個水咧運轉到上去一個高層嘅。 通常48樓咁要加到幾多？即係去到幾多樓已經要一啲中途泵嘅？ 通常咧，如果佢超30層高咧，我哋都會喺14、15樓啊開始咧，我哋一路加上去，即係每大約係10-20層到咧，我哋都要加一台消防泵噶啦。咁所以其實48樓先，即係換句話講咧，我哋可能要加2-3台咧，先至可以足夠俾消防員去救火嘅。 今次我見就話工地入面有啲臨時嘅消防設備嘅，其實你理解所謂臨時消防設備又係啲咩啦？佢就話一般大廈嘅消防裝置同設備就未投入使用嘅，一般大廈應該有，即係投入咗，即係個大廈用緊嘅時候可以有嘅設備又有啲乜嘢嘅唔同嘅咧？ 其實分別就不大嘅，咁只不過係咧就係話而家根據建築物條例嗰、那個。去設置嘅消防設備咧，一般我哋係一啲濕式嘅消防栓啦，咁有水缸啦，有泵啦，咁就協助到消防員攞水啦，去救火咧就係方便好多嘅。咁工地咧，因為咧仍然係在建中，咁變咗好多時咧都揾唔到位去 去起水缸啊，去做其他嘢。咁所以咧，消防處同呢個商會建築商會嗰邊咧，係協商咗咧，係做一啲乾式嘅設備。咁所謂乾式設備咧，其實就係做一條乾嘅水喉啊，咁係冇水嘅啊。有事嘅時候，消防員咧就喺地下咧，由消防車咧去供水俾呢個系統，然後咧上到去所屬嘅樓層咧。預示的流程去攞水去救火啊，咁減省了消防員去鋪喉嗰個時間啊，咁同時咧就話亦都會咧係要求佢哋咧係加設一個中我哋叫做中途泵啦，消防泵啦，喺一啲中層嗰度，令到佢哋可以增加嗰個水壓去救火嘅。 今次據你了解，其實本身呢個大廈有冇做足曬一啲喺工地入面要做嘅一啲消防設備啊、消防裝置啊？因為頭先都提到話，可能十幾樓、十幾層啦，每十幾層就已經加呢啲消防泵啦。其實本身係咪應該已經係個大廈已經有，而唔需要消防員額外去做呢一樣嘢嘅咧？整體嚟講，你覺得做得夠唔夠咧？ 理論上就應該咧係，如果跟指引咧係應該係設置咗呢啲中途泵咧喺呢啲。上高一啲中層嘅位置嘅，咁但係今次我都消防處嗰度都冇好明確咁講，佢哋究竟有冇去設置咁但係明顯地消防員咧就要由下底低層咧搬呢啲消防泵上去，咁呢個話就算可能佢有設置咧，佢都未必係擺喺所需要嘅樓層，而令到消防員咧要去做呢個搬運嘅工作。咁一般呢啲消防泵咧係相當重嘅，要三四個消防員咧先可以抬到上樓梯嘅，咁仲要行樓梯咁樣上咧，係相當費事。咁而延咗嘅救火嘅時間咧，就會令到個火燒大咗，相對亦都要救火去用水去降温嘅時間咧，亦都會長咗啦。 OK。多唔多？其實啲一般工地會跟個指引去做咧，即係做足曬裝好啲消防泵啊咁。同埋今次嗰個火勢都話係波及到其他大廈，這個又常唔常見咧？你自己見到？ 一般嚟講咧，部分嘅承建商咧係跟從呢個指引咧去做嘅。咁但係都大家睇得到過往嘅火警咧，係因為。部分的承建商咧冇跟呢個指引，而令到發生火警的時候咧，那個火咧就蔓延得比較大而難以控制咁這個去到48層高，而遇事咧，其實大家都睇到過往唔多嘅咁而今次嗰個位置咧，係個形勢係比較困難嘅，係因為佢零零舍舍呢座大廈咧。高過隔離所有嘅大廈，而令到一有火舌嘅時候咧，向下飄，而蔓延咗去其他嘅大廈，咁呢個風險係相當高。 但呢個係冇辦法去避免嘅，係咪咧？即係佢本身高啊嘛，因為 其實如果當佢有火警發生嘅時候咧，當然就係好難避免啦。所以最好咧就係話佢做足一個風險管理，而咧。是防止个火警发生啦。 OK， 好啊，唔该晒梁锦德，同你倾到呢度先。梁锦德咧就系消防顾问啦，讲到上个星期尖沙咀中间道嘅海源之家呢个重建项目发生嘅呢个嘅四级火，咁啊18723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而今次呢一个嘅火警亦都令大家关心到会唔会咁大火之下，对于成个嘅楼宇结构啊等等都有影响咧？又请啦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结构工程师倪学仁，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倪学仁。不过先讲咗先，你喺工地入边，一般呢啲高危因素引致火警系你自己评估有啲咩原因可能会系有呢咁嘅因素咧？ 火警最主要我估即系除非有人刻意放火啦，除此之外，我相信都系由于即系譬如话工作嗰个阶段，譬如话你烧焊啊嗰啲，可能会留低咗啲火种。即系如果佢喺高层嘅有大风嘅日子，咁嗰啲火种可能。即係譬如話你啲巷子啊嗰啲有機會就飛落去其他嘅樓層度，就未必係佢工作嘅地方都有。一般嚟講就即係如果你有呢啲即係好細嘅即使著火好細嘅時候咧，你佢哋消防旁邊咧，佢哋一定有一啲嘅 即係嗰啲嘅滅火筒，咁其實佢哋都可以控制得到嘅。 OK， 啊，咁但係今次個情況就因為個夜晚黑啦，第一，第二就可能嗰、那個風好大啦，個當晚啊，咁就變咗佢哋亦都有人夜晚黑喺度施工啦，咁樣。咁夜晚施工有個唔好嘅地方就係即係佢嗰個即係睇嘢啊，就唔清楚。咁、即使有啲嘢飛開咗咧，佢可能見唔到。咁、就變咗佢哋就未必可以第一時間就採取到一個嘅行動去消滅咗佢。咁、如果佢哋離開咗，如果火仲慢慢繼續燒咧，咁就會係一個即會發生今次嘅事件啦。 Okay, okay.然后人想问一下先，因为现在消防署都有个指引针对这些工地，而香港建造商会都同意的，就是说施工期间一定要装一些消防装置和设备，包括安装固定的消防泵，就是为一些30米高以上的楼层是供水的。你自己了解多不多大厦这样做，或者跟个安装的难度成本有没有关系呢，在装和不装这些消防泵？ 如果是一个硬性规定呢，即是其实个成本就不是说太高的。如果他们一路都有装开的，因为你用一个地盘开去等于一个地盘用嘛。所以那个成本就不是说我单单一个地盘那个，只不过他又多了一些安装费用。但是即是他看回那个即是他那个通告呢，只是需要装一条的消防喉和中间那些的加压泵。但是就第一他没有喉轆的。喉轆就要自備噶啦，咁其實就我覺得即係如果喺正常嘅一個大廈入邊，佢所有啲消防嘅喉轆必須要達到嘅範圍有30米入邊可以達到啊嘛，即係如果佢超過30米嘅，佢就加多另外一啲嘅呢啲嘅消防喉，令到佢可以即係全部嘅地方都可以俾嗰個消防喉轆覆蓋到先得，如果唔係嘅你救唔到火。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而家佢如果你係正常嘅大廈咧，佢有入職嘅消防局會批嘅，咁亦都消防局咧有個記錄嘅。咁 明白。嗱，魏學仁，因為時間差唔多，呢個第二點我哋轉頭翻嚟再詳細講好嘛？ 當然冇問題。 好，魏學仁咧係結構工程師。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昨日举行开幕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预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5% 左右，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指出，让预期转强的根本出路就是扭转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趋势，考虑到中国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仍然有较大空间，而且2022年的基数较低，如果不出现黑天鹅事件，今年中国经济增速超过 5% 并没问题。大公报报道。 文汇报的报道亦都提到，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亦都指出，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报告强调，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说，面对着尚未结束的疫情，仍在不断巩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指出，现在全国是进入疫情的舒缓阶段，亦都是全国在继续强化基层卫生体系一个非常好的时节。信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一架的士原炮台山道落斜的時候失控，直衝到英皇道交界近電車路軌的位置，撞到三名途人，事故中四個人受傷，當中兩個人重傷昏迷。84歲的的士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被捕。有指事發後有人說意外的時候剎不到車。對於近期接連有年邁的職業司機發生交通意外，有意見認為港府應該盡早檢討高齡駕駛者續牌的事。《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就報導， 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副主任杜新堂说，的士业界青黄不接，车行对于司机并没有年龄限制。保守估计，目前大约有四分一的士从业员年龄超过60岁，超过70岁的也不少。近年的的士保费高昂，也因为年长司机日增。杜新堂认为，当局是应该加强规管70岁以上的士司机的验身程序，例如是要检查心脏有没有疾病和个人反应等等。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说，下个月将会由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率团去英国抢人才，有信心招聘年轻医生回香港。消息说，医管局计划经当地港人医科生组织举办聚会，直接同医科生接触，如果遇到适合人选，就可以即场提供取录机会，并且会就返港执业程序提供协助。医管局全职医生最近流失率截至到去年的12月收窄到 7.7%， 护士就扩大到 11%。 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任内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港澳部分的内容强调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是港澳一国两制实践的深刻总结。社评说，只有坚持从根本上维护宪制秩序，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国家共荣发展，才是有更加稳固的基础。文汇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左右，被视为保守，因为过往多年中国的实质增长比率比这个数字高。社评认为，这个定位发放了两个信息，首先是中央政府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稳中求进，其次是疫后复常需要一段时间提升消费信心，当中包括处理好惨淡而且乱象重生的房地产市场。信报的社评， 明报的社评就说，李克强总理最后一份报告对于今年政府工作建议经济增长目标设在 5%， 符合国际机构和国内经济学者的预期，但是具体措施只有5页纸，都是大原则。今年经济发展内外交困，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后应该交代振兴经济的具体实施方案，提振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明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一架載客的的士昨日在炮台山道落斜的時候失控，撞到三名途人，其中兩個人傷重昏迷，84歲的的士司機涉嫌危險駕駛被捕。香港規定70歲或者以上的人士申請駕駛執照的時候需要附有醫生證明健康狀況，職業司機門檻是否需要加高，一直成為社會議題。社论话，冇特别嘅保障，等到出事嘅时候，人命伤亡系冇办法赔偿。东方日报政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有姑先提翻你，青衣北岸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香港船厂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受到较早前交通意外影响，青马大桥去翻机场桥面一段咧系仍然多车。咁受到意外影响，青马大桥去翻机场方向下层通道系仍然开放噶。另外，南湾隧道去翻机场方向龙尾隧道管内，而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其余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车多，而家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慢车，而家龙尾去到亚街老街桥面。 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定富街，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系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龙尾去到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车多繁忙，龙尾科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是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环宇海湾。还有锦田公路去返林锦公路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是挤塞，而家龙尾在八乡牌坊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出世开始，家中的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同佢哋一齐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啲关心身边长者嘅精神健康啦！关怀长者身心，主动意外同行。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佢系言语治疗师谢慧贞， 晶晶儿同典型发展嘅人其实都系一样嘅。如果自闭症嘅人士系多过典型发展嘅人格，就变咗典型发展嘅人系奇怪。用呢一个方向睇晶晶儿嘅话，我哋个接纳性就会多好多。 我哋齐齐来认识晶晶儿 ，Come on， 现在就认识晶晶儿。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3年3月6日，北角有的士怀疑失控撞倒途人，84岁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青山医院一个病房去年11月有石屎由天花掉落。 医管局今日起向病人发出电子病假纸。 全国人大会议开幕，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约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在尖沙咀中間道一個重建地盤，上個星期四發生的大火，最後就變成四級大火，而消防亦都用了超過9小時是將火救熄的。消防處在之後就說，一般的大廈消防裝置和設備是未投入使用，而工地只有一些臨時消防設備，所以需要大量的人手去搬運消防泵等等，去到較高的樓層那裡救火，增加了灌救的難度。剛才是跟結構工程師魏學仁傾緊的，繼續同佢傾。早晨， 早晨， 早晨，李學仁。頭先都提到一啲工地上面嘅指引啦，咁亦都提到話喺施工期間咧，係要有一啲嘅消防裝置同埋設備，包括一啲安裝固定嘅消防泵嘅。咁我就問到，首先多唔多呢啲地盤咁做啦，跟個通告啦。第二就係安裝嘅難度。你頭先咧就提到話圖積嗰方面嘅，可唔可以繼續講埋落去呢個？ 可以，可以。因為嗰個圖積咧，如果你正常嘅一般嘅大廈咧，佢會送入去消防局俾審批嘅。咁同埋佢亦都有個消防嘅控制箱喺個大廈入面。咁所以當個消防員去到嗰只，佢好容易咧就有曬所有嘅資料，佢亦都知道點樣去操作。咁但係如果你喺一個建築中嘅地盤咧，由於呢啲消防圖積就冇話要送入去消防局去審批，咁所以個消防官去到現場咧，其實佢就好難咧去知道去邊度可以操控到呢啲，即使你裝好咗嘅消防泵啊或者諸如此類。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嗰個電源嘅問題啊，因為一般嘅大廈咧，佢防消防設備咧，佢一定係用一個獨立嘅電源或者一個緊急嘅電源啊，即係如果佢可能有個緊急發電機可以發電啊，令到佢呢啲消防裝置咧可以發動得到。咁如果你一個建築地盤入邊咧，就亦對呢項咧亦都冇一個嘅要求。咁如果佢係用一個普通嘅電源，如果你入到個火場真係，想著呢啲分你要開著嗰個電源咧，第一，就可能未必會係有幫助，反而咧、就因為你個電源咧，可能咧有機會咧就將啲火咧就經過電線咧就去燃燒到係其他未著火嘅層樓層都有機會。咁所以點解消防一定要用一個獨立嘅電源就係咁解，仲要係 即係嗰啲電子藝防火啊嗰啲咁嘅材料做、 OK， 咁呢一個我相信喺一般而家嘅指引下面就未必會做得到，所以你見消防官去到現場，即使唔知佢有冇啦、即使有嘅話，我相信佢哋都未必會去去揾花時間去揾嗰個電仔喺邊度，點樣著啊咁去了解，因為佢對佢嘅內容唔清楚。 明白。另外今次呢個大火大家好關心，燒咗成九個鐘，去到四級嘅火。屋宇署雖然就話視察之後咧，就話樓宇嗰個嘅整體結構冇明顯問題啦。但你自己覺得有冇可能都有一啲嘅影響咧？喺個樓宇嘅結構上面，又點樣去確保個成個樓宇係安全啦？或者又會唔會甚至去到有啲倒塌嘅風險咧？ 你話個消防即係火咗燭之後，即係如果佢係一個大火之後，對個樓宇嘅結構有冇影響咧？咁我相信或多或少有啲嘅。咁但係就要去現場真係做一啲嘅測試，去睇翻嗰個如果佢係鋼筋混凝土嘅，咁你就要睇翻嗰個石屎嗰個保護嗰個鋼筋個覆蓋層有冇到底有冇俾個火去破壞咗，令到佢就。會影響到嗰啲鋼筋，因為如果你個温度咧，對啲鋼鐵嚟講咧，唔理你鋼結構嘅或者係一啲嘅鋼筋混凝土入邊嘅鋼筋咧，如果你個温度太高咧，佢係會將入邊嘅碳咧就抽出嚟嘅，咁就變咗啲鋼筋咧就會脆咗嘅。咁嗰個咧肉眼睇唔到嘅，你一定要去打開啲石屎嘅覆蓋層，睇下佢嗰個温度對嗰個石屎覆蓋層影響到有幾深。有冇影響到嗰個鋼筋？咁、那個一定要打開嚟檢查。我相信屋宇署亦都有檢查，即係要嗰、那個呢、這個項目嗰個嘅註冊嘅結構工程師咧，去做同樣嘅檢測，又要寫翻報告。喺個報告入邊，佢亦都會要求佢哋咧，就提交一個即係所謂嘅加固或者係其他維修嘅方案，等佢哋批咗，然後先至可以去做。做完咗之後咧。我相信咧就嗰、那個整體嘅結構咧就應該冇問題嘅。Okay. 好，唔該曬。 咁如果真係有部分係燒毀嘅咧，可燒壞咗咧，可能咧就要有啲方案，譬如話重建或者拆咗佢，或者再乜嘢或者加固。咁呢啲就要睇下佢哋嗰個嘅方案係乜嘢啦。 OK， 好啊，唔該曬，魏學仁同你傾到呢度。魏學仁係結構工程師，講到上個禮拜四發生嘅呢一個尖沙咀中間道重建地盤發生嘅大火嚇。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有關於一啲嘅消防裝置，尤其是喺工地入面嘅情況。另外較早之前我哋都講到有關於喺北角尋日發生嘅的士嘅交通意外嘅1872311。有梁太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啦， 主 持系啊，我咧想反映翻咧，除咗嗰个年纪嘅问题咧，咁、那个职业我司机个操守亦都系有问题。琴日咧就我正正咧我就坐一个绿色小巴，咁咧就个司机大概我谂中系六七十岁到啦，但系咧佢态度咧就系急车啊，佢急咗两次咧系劲系好快急得嗰种咧，咁我第一次急车咧，咁我佢已经系跟车好贴啦，我已经系发觉咁咧嘅时候咧，我哋成车人咧都觉得系好突然间咁俾佢咁样急车咧，咁咧就好辛苦啦，跟住就冇人出声，跟住后期第二次咁咧就去到灯口，佢又系冲尾灯，咁咧当其时又系好急咁样去急车，咁嗰嗰刻咧我见到其实有个。大概差不多80-90歲的婆婆在这里在架车上面，其实她自己一个人坐，其实我都有点担心，那我当时我就很大反应，我就跟司机说，我说大声就喝个司机，司机你揸车要小心一点，你已经得了两次了，跟着个司机反而是很不老皮地就去反应，就说什么事啊，你嚟揸车啦，咁我觉得你呢个态度就真係好唔得，你同我讲你话我唔好意思或者有啲咩事发生啫，所以佢咁样得其实唔紧要，但係佢第二次 咁知唔知佢咩事突然间得呢，其实 佢第一次呢就係跟车太贴，跟巴士得嘅时候我见到个巴士係好贴，跟住第二次呢係冲尾灯。 OK， 好，明白，好啊。 所以系啦，我就想要反映翻啲司机系操守，真一定系好有，即系要注意咯。 明白，好，唔该晒梁太，佢啊讲到佢自己嘅经验啦，搭的士嘅时候，仲有吴生嘅早晨。 早晨，主持 你好，请 讲。我想讲翻咧，的士其实年纪七十几八十岁咧，其实根本就系、是年纪系一个问题啦，即系我觉得佢身体状况会喺个马路上一个计时炸弹啦。跟住同埋一样嘢就系话，的士话冇人入行，其实归根底冇人行就咩啫？ 錢嘅問題啫嘛，待遇問題啫嘛。點解有啲人而家香港普遍有啲白牌車？點解人哋去揸白牌車唔揸的士啫？要犯法都去做啫？就是、因為你個待遇問題咯。你解決唔到待遇嘅，自然吸引唔到入人入行啦，揾萬零兩萬蚊個月。佢話唔使我唔使揸咁辛苦啦，係咪先？ 嗯，你覺得待遇問題嘅關鍵係嚟自邊度？ 待遇同埋嗰個你。从你收入唔成正比啊嘛，佢哋觉得就系、是、根本就无需要揸的士咁辛苦，变咗就有啲人宁愿揸白牌车。我而家都有时 call 个白牌车搭啊，同埋我自己本身有司机。咁、你即系相对嚟讲，觉得就系而家的士年纪大，司机冇人入行，系一个结构性问题嘅。 Okay. 你一路都话解决唔到呢啲问题嘅价啦，青黄不接，但青黄不接点啫？你冇呢个吸引性去引人入行嘅话。咁、你自然就青黄不接噶啦，呢个系世界好现实嚟噶。 OK， 点解衍生到有 Uber 出嚟，有大陆有滴滴出行咧？就系、是、因为个待遇啊嘛。 OK， 你睇下待遇好啊，有冇呢啲问题出现啦？ 好，唔该晒吴生，都系讲到佢对一啲嘅的士点解会有所谓青黄不接啊，或者年轻人少咗入行嘅情况，佢有啲嘅回应嘅咁。休息一阵。 点解手下留情咁多人听嘅呢？ 因为听你哋播啲英文歌，英文都好咗啊！ 听完蔡尔之后，我身体都好咗啊！ 听阿何亨415知多咗好多天下事啊！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听多啲，知多啲。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系医院嘅一件事，喺青山医院嘅，寻日就系被喺网上边啦，有人提到就话喺上年11月底咧，就有喺青山医院嘅病房嘅天花咧，就有石屎剥落，咁就话怀疑系击穿咗个假天花之后咧，系跌咗落去个病床个枕头隔篱啊，因为啲相就影到系咁。就咁睇翻嗰啲嘅報道同埋報道上面嘅相咧，就形容嗰個石屎嘅大細咧，大約係半個枕頭咧咁大嘅咁。醫管局咧都有係傳媒查詢之後咧有回應件事嘅，就話非常關注事件啦，亦都話接到咧係相關醫院嘅報告之後咧，已經係責成樓宇勘察顧問調查成因同埋提交報告嘅。咁就話咧預料咧嗰個係因為事發嘅病房對上嘅樓層咧曾經出現一啲喉管嘅滲漏，導致嘅石屎鬆。脱系掉落嚟嘅咁，亦都提到话当时咧嗰个嘅位置咧系冇病人啦，同埋职员系受伤嘅咁。嗱，成个情况，我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早晨。 系早晨，小林。 林志游点睇今次个事件啊？算唔算系严重咧？又 嗱，我觉得即系当然呢件事我觉得系非常严重啦。咁啊，严重有两个原因，就系、是、第一就系话呢个事件咧就系、是。絕對是可以導致即係病人死亡嘅，或者工作人員死亡嘅一個事件啦、至少嚴重受傷啊等等。第二個即係比較關注就係關於嗰個通報嘅事情啦，因為就似乎今次又係另一宗咧，就係話由一啲嘅坊間報道啊，或者係即係叫爆料啦嚇，咁啊亦都係透過傳媒查詢先至醫管局有一個回應。咁兩件事咧，我哋都睇得到，即係有個好嚴重嘅管治問題啦，即係包括喺嗰、那個。即係醫院個質素啦，同埋有關即係發放即係一啲消息俾公眾人士去即係知道呢件事情，因為咧市民咧絕對有權咧係透過呢啲資料咧信息咧去監察醫管局作為一個全港最大型嘅一個嘅私營機構。亦都係每一年咧照顧即係數以百萬計嘅市民啊，同埋病人咧，即係呢個咁樣嘅事情咧，即係如果係佢唔披露嘅話咧，我哋就會覺得佢其實係有心隱瞞啦。 但係而家有冇機制係乜嘢情況需要披露？而今次醫管局選擇披唔披露嘅決定，你覺得係個問題喺邊度咧？又？ 嗱，呢個問題就其實已經做咗都好多年嘅。咁喺現時個通報機制嚟講咧，就只係屬於一個內部嘅機制，就係話醫院如果知道有啲事故發生，佢哋就要通報俾總部。咁而總部咧是否將呢啲資訊咧就係、是即時向公眾發放咧，或者幾時向公眾發放咧？佢哋都係有一個好內部或者我哋即係出邊唔係好清楚嘅一個嘅條件嘅。咁所以就呢個係，如果唔係今次有一啲人去即係報料嘅話咧，其實呢件事即係唔好話三月啦，可能3年都冇人知道。咁但係如果呢個事件即係一個即係咁嚴重嘅，我諗即係市民絕對有權咧係即時知道呢件事。 就翻今次嘅事，见到医管局都有啲嘅安排啦，譬如话安排咗维修承办商去维修啦，上年十二月初已经完成成个维修工程啦，亦话已经要求咗楼宇勘察顾问咧全面勘察青山医院其他嘅地点啦，调查石屎掉落嘅成因啦，安排陆续勘察其他公立医院嘅结构啦，成个后续啊做得够唔够咧，算唔算系都叫做晒嘢去杜绝再次发生类似嘅事咧？ 嗱，呢個固然佢哋要解釋啦，即係我諗大家都知道，即係當你發生事故之後，你可以有好多嘅叫補鑊嘅措施去做。咁但係呢個事情咧，我就覺得就係喺今次呢件事嚟講咧，就唔係話你係事後做幾多是否足夠，而係話喺個事發生呢個事情之前咧，有你即係做咗幾多功夫去避免呢個事情發生，呢個先係個核心。 交代得夠唔夠咧？其實呢方面有私錢， 我絕對唔夠啦。嗱，呢啲即係我做開漏水案件咧，即係都有啲認識咧。就係、是、如果咁樣跌嚿咁嘅石屎落嚟咧，嗰、那個事情應該醖釀咗一段好長時間嘅。咁同埋咧就係即係外表咧應該係睇得到嘅。不過事發嘅時候就有關嘅。病房呢就是有一啲嘅假天花，咁所以可能就遮住咗就睇唔到。咁但係呢啲即係如果真係有做，即係唔好足夠啦，做咗啲基本嘅檢測嘅工作嘅話呢，其實即係應該係可以睇得到。同埋呢個咁樣嘅事情應該都有一個即係一個好長時間醖釀呢，先至會造成一個咁大型嘅一個石屎呢去脫落。 我见医管局都有提到一点，佢话譬如涉事嗰个顾问公司曾经喺2021年年底咧，系为青山医院咧系做个楼宇勘察啦，冇发现石屎结构异常嘅，咁就话局方对于勘察嘅表现非常不满啦，已经将呢一次嘅事件记录喺该公司嘅表现报告，作为日后竞投嘅其他工程嘅参考咁。其实事前嚟讲，医管局系咪都叫做咗功夫，就系起码安排咗顾问去做呢个勘察工作啦咁，而顾问亦都冇发现嘅时候，其实医管局又可以点做咧？医管局嗰个责任又喺边 咧？其实今次呢件事件睇翻我哋对上一次咧，关于嗰个嘅手术灯跌咗落嚟嗰个事件咧，其实两个事情都有一啲一啲嘅 共通点系嘛？ 系共通点嘅，就系关于嗰个嘅检测工作咧，佢系完全咧就系即系俾咗呢个嘅承办商或者系供应商去做。咁而自己咧就係即係冇咗個責任嘅話咧，呢、這個我就唔可以接受嘅。即係你將個事情俾人哋做咗，但係咧人哋有嗰個資格或者有嗰個嘅即係條件去做咧，都唔等於你咧就係冇嗰個嘅監察嘅一個嘅制度喺呢度。如果你即係每次都係事後覺得啊唔啱，我就炒咗佢，下次唔用。咁你醫管局嘅職責係啲咩咧？即係我琴日見到呢件事，我都好憤怒嘅。我都想去醫管局嘅網站咧睇翻，喂你哋醫管局大會有冇討論呢啲事情啊、安全問題啊呢啲意外等等？佢哋一年開四次會，每次開幾耐咧？20分鐘到30分鐘。即係覺得咁短時間，你傾到啲乜嘢嘢咧？即係你大會咁多，即係有立法會議員，有行政會議成員，有病人組織代表，究竟你20分鐘、30分鐘可以傾到啲乜嘢嘅安全問題，去解決而家我哋見到一啲即係開始浮現嘅一啲嚴重嘅安全隱患喺度咯。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豪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 林志豪是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咁啊，医管局就话上年十一月底啊，就系青山医院病房一块嘅石屎由天花掉落啦，咁啊，当时系冇病人同埋职员受伤，咁亦都话青山医院随即系安排咗维修承办商去进行维修，亦都要求咧楼宇勘察顾问咧全面勘察青山医院其他地点啦，同埋调查石屎掉落嘅成因，确保病人同职员安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证实青山医院一个病房去年十一月底有石屎由天花剥落，冇病人和职员受伤，但系未有披露有关石屎的大细。医管局引述顾问报告估计，事发病房对上楼层的喉管曾经出现渗漏，导致石屎松脱跌落。

是供應給一些小學啊，在那個午飯那個的服務那裡。活力午餐呢是亦都有發到個聲明的，它裡面也提到就說最近呢重新檢視他們的產能和設備，同時也都增聘了人手並且加強培訓和人員監督，去確保呢飯盒的供應穩定。不過在衡量過產能和人力配套之後呢，決定在合約期滿之後暫停為部分的學校供應飯盒，並且根據合約列明的通知期是知會學校的。活力午餐就說會盡力去提供協助，例如去幫一些學校是尋找其他的飯商，並且轉介他們去到學校那裡作進一步的商討的。這個事件有沒有都影響到部分的學校呢？那個範圍有幾大呢？如果是講到四月呢，就已經是部分即是一些學校可能要停止啦，冇再獲得呢個活力午餐嘅供應午飯嘅時候，嗰、那個嘅影響係點咧？趕唔趕得切揾其他嘅飯商咧？咁1872321電話旁邊又請你一位嘉賓啊，新界校長會副主席，亦都係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早晨。 早晨， 朱偉林。目前嚟講，你啲學校係咪本身都係用活力午餐？有冇收到類似呢個通知？譬如就係話下個月起唔再供應呢個午膳飯盒咧？ 我哋學校都係用活力午餐嘅，咁但係就冇收到通知係會終止個合約啊，停供應嘅。咁亦都透過我主任啦去查證咗啦，咁我哋係會繼續獲，即係今年繼續獲得呢個服務嘅。 係咪你哋個合約期都冇咁快完啊？ 本身咁啱，我哋今年會完嘅。本身我哋都正正亦都係開展咗我哋嘅新一期嘅飯商供應嘅招標，已經做緊個程序嘅。咁而呢、這個活力午餐咧，佢都係有入標嘅。 嗯， 當然未，我哋未審，但係我哋知道佢有即係嗰個交標嘅期過咗啦，咁所以知道佢都有俾呢個申請咁樣。咁去翻啦，咁就聽剛才你講啦，咁佢嗰個有啲學校係受到一啲嘅影響啦，咁呢都有嘅。我哋本區啦、沙田啊、元朗啊，都喺唔同區都有受到啲影響。咁變咗就亦都啲校長們都同埋啲同事都頭痛啦，咁開始又點樣去招標咧？咁呢都需要佢哋展開緊相關工作嘅。 即係沙田、元朗北區，仲有邊啲區係或者涉及到幾多間小學？你收到活力午餐嘅通知係會即係四月起，係咪四月起啊？全部都係就停呢個午膳。 係啦，係咪係啦？幾多間我真係唔知道，但係起碼就我哋本區咧已經有幾間就係都有咁嘅狀況嘅。都收通知就話做到提供到三月底啦，今月四月就會停嘅咁。咁四月咧就係一般學校咧就可能開始啦，過多幾日咧四月初都開始會放復活節假期。咁所以就話喺頭嗰四月頭嗰幾日咧都處理咗之後咧，都叫做有個假期做個緩衝期啦。咁而啲學校亦都係應該展開緊嗰個招標工作嘅。咁一般啦，我哋亦知一般都係招標都大概用一個月嘅時間去發邀請信啦咁。咁但係有啲學校就話佢哋都問過分區，即係局方嘅分區就話喺呢份情況之下咧，就應該可以將嗰、那個出信邀請期嗰個咧就咁縮短啲，咁就應該大概14天咁。咁呢啲就佢哋如果按照咁嘅安排嚟講咧，就起碼就係縮短咗嗰個所講嘅招標期，但係當中嗰個程序都好繁複嘅，因為午膳供應嗰度咧，其實根據教育局啦，同埋衞生衞生署啦，其實有啲好詳細嘅指引嘅，佢有一個叫做學校膳食安排指引啦，衞生署嗰度有一個學生午膳營養指引啊，呢啲咧其實係要跟足個程序去做啦，咁變咗嗰個需要花啲時間係比相對嚟講比其他呢個招標項目咧都會。時間耐啲嘅， okay. 我想知道所謂嗰、那個招標嘅程序要做嘅嘢係啲咩？我見佢咪又要試食啊，又要仲要做啲咩嘅咧？同埋頭先你話由一般嚟講一個月啦，壓縮到14日啦，呢、這個使唔使教育局係逐間學校批嘅？ 去翻啦，嗰、那個招標一般我哋30天啫嘛，咁有特別短咗就要首先又要喺個發展校董會啦，我哋要得到批准啦，要申報翻啦。咁另外最重要就話喺嗰個特事特辦之下，咁佢哋係獲得一啲嘅信息，咁啊可以就係將嗰個期縮翻短啲。咁其實去翻實際現實都係需要嘅。點解咧？因為話講簡單講啦，根據呢啲嘅叫文件啦，話我哋要成立咗一個膳食專責委員會嘅，首先第一步要成立。咁裏邊咧包含咗咧，其實有校方代表啦，可能有校長啊、副校啊。主任啊、行政員同埋啲家長代表要揾家長參與嘅，跟住要制定呢個服務嘅要求啊、標書嘅內容啊， 评分嘅准则啦，同埋刚才我用咗呢个嘅官方嘅要求嘅文件，就系五线供应商佢哋个服务承诺书啦，学校五线供应商嘅评估表啦，呢又要跟住啦，又要寄出嗰个招标文件，我哋要登广告啦，要发言邀请啦，有啲贩商希望佢入标啦，咁样好啦，跟住咧就会收咗之后咧，我哋其实仲要就系去审定翻佢哋呢啲嘅資料嘅，咁所以頭先講嘅承諾書嘅評估表啊，呢啲都要提，佢要寄翻嚟，寄翻嚟你都係要查定啊，佢有冇相關牌照啦，係咪？咁佢文件內，咁佢亦都你知道啦，牽涉錢嘅個報價噶嘛，佢分開兩個信封嘅，一個就淨係講錢，我唔準拆住，呢個完全唔準拆，就我另外就係佢公司資料啊。嗰啲營養價值等等呢啲，我哋要睇。睇完之後，佢亦都咁你所講啦。試食通常係會試食嘅，通常就會可能咧就係最後輪選咗之後，揀可能係當假設揀三間，咁就揾一日咧，咁嚟到去學校試食。試食嘅代表裏邊包括有教職員工，亦都必須有家長嘅學生嘅。咁做完試食之後啦，咁參觀廠房視乎需要啫。咁要睇下你自己內部嘅定。咁啊，當你試完食，跟住睇曬嗰啲廠商技術分數之後咧，先打好分，再打開。佢嗰個售價嗰個錢嘅，即係每盒販賣嘅，咁先再最後先做一個總結嘅，咁所以走個流程都係花時間嘅。 嗯，頭先我另一 容易嘅 嚇，呢個好詳細咧，都好繁複啦，聽落去。但係頭先我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頭先話壓縮嗰個成個招標嘅程序、招標嘅時間去到十幾日，需唔需要教育局去逐間學校批？ 咁通常咧，我哋都穩陣嘅，一定要問翻局方嗰個時間嘅，因為始終我哋一般既有嘅程序係要幾多天咁。但係頭先所講啦，我哋都會徵詢翻局方嘅意見啦，亦、 okay. 都獲得呢個法庭校董會嘅同意啦，先做呢個程序。咁頭先我講嗰個十幾天或者三十天咧，係我叫發 invitation， 可能我嘅登廣告，但係就未再翻嚟後面啦，我。撞截咗啦，即係截咗啊！檔有三間入咗嚟，咁我就開始展開頭先我所講好多文件處理嘅程序嘅。 整體嚟講，你點睇今次活力午餐呢一個嘅舉動啦？對於學校嘅影響啦，同埋同唔同意佢哋嘅解釋呢？因為我見另外活力午餐都話會提供一啲補償啊，或者協助譬如幫手揾啲飯商嗰、那個又如何㗎？做成點㗎？呢個係 去翻咧就嚟講啲飯商究竟佢會唔會有出現咗咁嘅狀況，終止合約而對學校有啲支援咧？咁其實就會喺嗰、那個我哋應該同嗰個供應商去簽訂合約㗎嘛，佢哋應該亦都應該係有一啲嘅按金啊擺咗。喺學校噶嘛，咁而家咁臨時終止合約，導致咗之後喺重新招標或者喺嗰個反合上嘅差價等等呢啲，其實如果你個合約有寫明，其實可以咧就向呢個相關嘅供應商係可以我個叫有啲嘅追討，或者喺佢嗰個按金裏邊扣除嘅。呢、這個咧其實就係合約嘅精神要寫咗嘅，應該啊。咁所以咧就話究竟佢而家都肯去幫手去協助啦，即係或者轉解啦，咁都好嘅。因為咧學校咧而家出現咗就話，你有機會四月初咧係假設未曾完成嗰個新嘅招標嘅程序咧，起碼你四月初放補貼價前有可能幾天啦，呢啲可能要家長處理啊，或者係好似當日咁樣，就有兩天點處理咧？咁臨時去揾一啲嘅將來啲飯店供應飯都唔定嘅。咁但係話始終如果講活力佢肯去協助嘅係一件好事，但係話佢要因為基於個自我檢視咗之後，佢根本自己都應付唔到咧，講真應付唔到，其實就要 stop 嘅，因為咧等嗰個影響性會更加大嘅。 嗯，頭先你講到就可能四月頭嗰有幾日啦，可能都未必揾到飯商，咁可能就家長處理先啦。但係呢個會唔會都可能諗得太理想咧？最差嘅情況會唔會可能再耐啲嘅情況都未有飯商？咁係咪又係長期都係家長處理咧？咁或者學校有冇啲其他嘅對策諗定嘅呢、這個？ 咁樣咧，第一樣嘢就係，如果當假設收到嗰、那個飯商公終止合約，我第一樣嘢就要通知咗飯團校董會啦、教局同埋個家長，讓家長知道咧，而家現今供應飯盒嗰個機構嗰個公司就已經唔做啦。咁即係話，我哋假設佢服務到去3月31日就冇啦，即係四月跟個行程成立咗，應該4月3日星期一咧開始冇飯供應咯。咁梗係希望家長能夠係提供個協助先啦，即係佢可以嘅就係送飯啦。好啦，唔得嘅咧，其實我哋要統計嘅，究竟有幾多個同學佢屋企係不能夠送飯嚟學校，或者學生唔能夠自己帶飯嘅，咁我有個數啦，有個數之後咧，我就會睇究竟仲有我哋做就係、是、周邊嘅飯店，像嗰啲快餐店度就要去傾啦，究竟我 A 飯店就可以提供50個 ，B 飯店就30個，咁我哋要計一計有幾多嘅喺周邊嘅飯店佢能夠提供足夠嘅量。 假設我有200個同學仔係需要提供化學嘅，咁啊要計數，一句家長係可以應付到，唔得嘅，我哋點幫嗰啲小朋友係去做一啲嘅短期嘅？你話我相信咧就話個招標程序係要走個時間，即係行一個時間，但係咧就最後你點都係要揾間繁商最後去承接翻個服務，因為我哋你知去暑假到大概七月中噶嘛，咁你幾個月其實冇可能長期咁樣做法。但係我覺得就係先通知家長，等家長佢可以帶頭，得、就學校要做統計，跟住做一啲嘅周邊嘅商店去處理啦咁樣。 但問題係即究竟幾時揾到個繁商嘛？即係終極就梗係要揾一個新嘅繁商，但係究竟幾時揾到咧？同埋之前都講到其實各行各業包括繁商都可能涉及啲人手安排嘅問題，會唔會喺呢個階段？既然可能自己販商都好難找到人手嘅，你哋要再找一個新的販商，亦都未必好似以前咁容易去招到標咧，又會唔會咁？ 都會有可能的，因為好翻而家睇翻我哋啱啱就話啲，其實係佢發生事之前，我係開展咗個招標嘅。咁收翻嚟嘅公司都比以前少咗嘅，真係。可能疫情影響到已經有啲公司唔結咗業唔定，或者佢唔打算做呢個範疇嘅服務都唔定。因為我哋喺個過程裏面咧，已經係收表，即係收嗰啲嘅公司嘅資料已經少咗嘅，所以你唔排除可能性就喺呢疫情之下，導致公司都所以先要減網，就佢呢間而家公司即係會有機會係公司唔敢接，咁亦都可能就係話變成佢係要可能最後咧，可能一間公司係提供某個量，可能你要揾兩間公司提供都唔定嘅。 OK， 好啊，唔该晒朱伟林校长。朱伟林校长系新界校长会副主席，亦都系凤溪第一小学校长。听下自己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陈奕迅嘅单车提到，主角同埋父亲唯一一次嘅身体接触系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无疑是我背中人的集体共鸣，这种共鸣大概同世界上不少的父亲都是来念寡言有关。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他带有家族回忆录性质的小书《弃猫》入面，恰巧都是从一块由父亲和单车组成的记忆碎片来到展开。 《弃猫》由村上春树小个嗰阵坐在爸爸单车的后座，去抛弃一只怀孕的母猫开始讲起。他在书入面讲到自己同父亲为数不多的相处回忆，当中着墨最多的却是父亲的战时经历。 作者同父亲的疏离似乎很大程度源自于战争的后遗症。父亲在对华战争的时候被召参军，艰苦的军旅生涯，同袍战死而自己幸存的愧疚等等，都令到父亲变得郁闷暴躁。在乱世中始终都保持住学业成绩优秀的父亲，难以理解身于太平的仔仔为什么不努力地学习，长期而慢性的失望和责难令到父子关系达到冰点。 在村上春树的角度，他一直误以为父亲从军那阵隶属攻陷南京的先头部队，这个心结以至他一直拖到父亲亡故之后五年才终于去整理父亲的军力，而当知道只是个误会，村上直言这件事令他松了一口气。 讲回开头那件弃猫事件，因为屋企的经济问题，作者和父亲去到两公里外的海边抛弃了只猫之后，就直接踩单车回家。但是一入门口竟然见到那只母猫比他们更早回到屋企，当时父亲的神情就由惊呆渐渐地变成佩服，最后甚至松了一口气。或者已经七十几岁的村上春树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地理解到，父亲当时见到只弃猫自己回到家的时候那一种复杂的心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弃猫》，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一般如果家入面有一啲残疾人士、长期病患者或者长者，佢哋屋企人要照顾佢哋嘅话咧，我哋称之为照顾者嘅。有机构就调查到有关于照顾者嘅睡眠质素，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香港妇女中心协会赛马会太和中心单位主管邱子慧，早晨。 系早晨，你好。 邱子慧，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调查啊？ 哎，好啊，咁啊，我哋其实就做咗二百几份嘅问卷啦，咁样，咁其实我哋就揾到咧，其实我哋嘅受访嘅照顾者咧，其实超过四成咧，佢哋嘅瞓觉时间好短啊，其实得三至五个钟头啦，咁其实咧，相较翻咧，香港人平均咧都瞓到八个半钟咧，就少好多咁样啦，咁另外我哋都有睇翻佢哋嗰个睡眠质素嘅，即系瞓得好唔好，咁其实咧，我哋发现咧，有超过三成嘅受访照顾者咧，佢哋咧。其实都有中度甚至系严重嘅失眠情况咯，咁呢个都反映佢哋好大压力咁样嘅。 嗯，何谓中度呢？同埋我想知道头先你话睡眠时间可能三至五个钟啦，同失眠有冇关系咧？定系佢睡眠时间少，纯粹系因为太忙啦，因为照顾得太辛苦啦，定系咩原因？ 嗯，咁其实我哋都有问佢，即系点解即系瞓有啲乜嘢影响佢嘅睡眠质素啦？咁其实咧，好多都会答翻，其实因为个照顾工作太多啊，咁另外就系、是、即系可能自己身体本身都会有啲痛症啊，咁另外又会担心其实嗰、那个照顾对象嘅情况啊，咁可能成晚要扶佢去厕所啊，喂佢食药啊，各样嘢咁样都会影响佢哋嘅睡眠质素咯。 嗯，有冇话睇到呢啲照顾者嘅睡眠质素差嘅影响系啲咩咧？对于自己又好，对于被照顾嘅人士又好。 如果对于佢自己嚟讲咧，咁就其实个情绪会更加差啦，即系可能本身压力大导致瞓觉差，咁瞓得差咧，其实又进一步咧就再影响个情绪再差啲，其实一个咧恶性循环嚟嘅吓。咁、之后咧，其实我哋其实有个 case 咧，即系佢因为长期都因为要照顾个糖尿病嘅丈夫啊，咁其实佢瞓得好少，甚至成日瞓唔到啦。咁其实佢甚至其实有一个自残，甚至即系都有谂过话想杀死个老公之后自己自杀嘅情况咁样。咁呢啲即系我哋都系有个忧虑喺度嘅。 嗯，呢啲好严重啦，或者好唔理想，希望唔好有咁嘅情况出现啦。咁但系可以喺即系政策或者服务嘅层面，点样支援呢啲即系睡眠即系或者要照顾个压力比较大嘅照顾者咧？ 嗱，我哋覺得咧，即係如果短期嘅一啲措施啦，就譬如咧，其實政府應該要提供一啲即係比較平嘅，或者甚至免費嘅一啲咧晚間上門嘅照顧支援服務啦。咁因為好多呢啲類型嘅照顧者就係成晚都冇乜得瞓，就係要照顧人咁樣啦。咁其實長期係咁就真係好大壓力，會爆煲嘅。咁我哋所以就建議呢個晚間上門嘅照顧服務啦，即係唔使日日嘅，可能間唔中一兩個禮拜一次其實都好啊咁樣。咁另外我哋都建議咧，其實政府要擺多啲資源咧，去改善一啲長期嘅照顧服務啊。咁譬如即係要增加一啲院舍嘅床位啊、名額啊咁樣咯，即係根本啲去解決個照顧壓力嘅問題咁樣。 嗯，而家咪完全冇呢一類晚間上門照顧嘅服務嘅。我見有啲叫暫托服務嘅，又完全另一樣嘢嚟噶嘛，係嘛？ 哦，係啊！如果咧而家咧有嗰啲暫托服務，基本上都係日間嘅啫。咁、如果晚間嗰啲咧，即係如果係政府資助嘅咧，我就冇見過嘅。咁但係如果社區有冇啲零零散散嘅一啲短期計劃咧，我其實都暫時冇見過，不過可能有我唔知道都唔出奇嘅、 但係據你了解，可能唔做晚間上門照顧服務，係咪都有一啲原因或者難度喺度嘅咧？而家頭先我另外講到暫托服務嗰啲、又有冇需要再加強支援，都可以幫到呢啲照顧者咧又？ 我諗其實咧都係考慮嗰、那個即係成本嘅問題啦，即係因為其實你要晚黑去開工仲通宵嘅話，咁你人工固然係會貴咗啦。咁、但係即係我哋接觸前線即係接觸啲照顧者就覺得呢個服務係好有需要嘅，其實即係因為即係瞓得好差其實咁樣啦。咁係啦，所以我哋都見到個需要喺度咯。 不如都講下，因為我見你哋都有問到啲照顧者希望有啲乜嘢支援嘅。頭先你提到一啲譬如上門照顧嘅支援啦，係咪其他有啲涉及到金錢上面嘅支援，佢哋都想希望多少少嘅呢個？ 哦，係啦，咁其實政府最近施政報告都有講啦，話佢哋會增加少少個照顧者津貼嘅名額去2000个咁樣啦，咁同埋個金額去到3000蚊。咁其實咧就係因為我哋見到就算增加咗咧，其實佔推算全香港照顧者嘅人數都唔夠1%，即係個受惠人數。咁所以其實個即係太少啦，我哋覺得一定要增加個名額啦。咁另外即係最好其實冇資產審查添嘅，咁之後咧就同埋嗰個金額3000蚊亦都太少，即係比起綜援嗰個基本金都仲要少，咁所以都好難維持到一個基本嘅生活咯。 嗯， 係啊， 好啊，你哋有冇建議啊？呢、這個就係照顧者嘅睇法啦，喺呢個針對照顧者津貼呢、這個最後都講埋，你哋嘅建議係點樣有冇？ 我哋嘅建議咧，其實頭先都有講過啦，即係其實要改善個長期嘅照顧服務啦。咁另外其實咧，即係譬如要增加一啲照顧者嘅外展嘅社工隊啦，係啊，發掘一啲隱藏喺社區高危嘅照顧者。 Okay. 明白，好，唔該曬，邱志偉，多謝你，同你傾到。 係，唔該你。 邱志偉係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創辦會太和中心單位主管。